可苦可乐的歌曲叫做《暖阳小径》，10:08，欢迎来到今天8月7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啊，我是乔治， 他是今天是个很硬的一天， 没有，今天很软，只是不顺而已，但蛮软的。 你还好吗？ 还好，过得去。 能不能分享你刚刚那个故事啊？ 那个哦，我先从早上开始讲好了，简单的讲，然后立刻飙到等一下的故事。 嗯， 今天早上呢，应该说今天快中午的时候，就我跟我朋友决定要去吃 brunch， 可是因为大部分的店家我们都吃过了，然后我脑袋也没有想法，那时候正在下大雨，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就 今天有下大雨？ 有，永和中永和我不知道，今天的天气怪怪，就一下出大太阳，一下下雨，然后一下下太阳雨，就是不一定这样。 嗯。 然后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在东区的店，然后分数也还 OK， 好，那我们就去吃。然后点餐，我就因为他都没有图片，他就只有名字，就是乐乐等的名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牛炖什么牛膝，然后佐什么东西， 嗯， 然后一份要300，然后我以为 brunch 这种东西通常不是都会附饮料吗？ 不然就会有那个柳橙汁一杯 之类的，好啊，他就没有付啊，就没有咖啡可以喝，那他只能再加点咖啡，所以总共大概400多块，还要再加服务费。这也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东西上来之后，他的那个盘子，就是他的铁盘，什么炖牛肋什么肉啊，就是那个肉嘛，大概就只有我手掌大小的他铁盘这么大吧，比你的脸还。 你说盘子大小吗？ 就那个铁盘，就装那个牛肋的、 嗯、 牛肋肉的铁盘，然后薄薄的，就是一就不多了，就真的分量不多。然后上面放一个荷包蛋，跟4小片切过的小面包，就4小块面包。 嗯， 我说天哪，这个分量我一定吃不饱，绝对的。嗯、好，然后我就开始吃，就那个肉就苦苦的、焦焦的， 嗯， 就是不欢喜。 这是一天的序曲。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到处闲晃，然后刚好要去剪头发，剪完头发之后到了下午就准备回家，因为今天有一个蛋糕要拿给客人，要拿到电台来。好吧，那我就在家里面先做完，我就想要拿那个柠檬塔来给电台同事，给你吃，给大师他们吃。 嗯， 所以我就先做了塔那个派皮之后，我就开始做那个蛋糕。而那个蛋糕从冷冻库拿出来的原体，就是还没有淋那个镜面淋酱的时候，它本来就不是，它本来就有一点没有做好。 嗯， 所以它就有点坑坑巴巴，让我就心头一惊，想说天哪，坑坑巴巴这样淋酱淋上去就是不会好看。 嗯， 就是让我心情顿时很紧张，因为就觉得哦，怎么做这个会 失败呢？ 没有弄好。 嗯， 然后我就开始补救它，补救完之后我就开始要做那个淋酱啊，那就是手忙脚乱之余，哦，好不容易淋了一次，然后冷冻，然后两次冷冻，三次，哦，终于结束， 嗯， 然后就做好了嘛，就觉得哦还好，平常功力还蛮好的， 嗯， 那我就开始做你们的柠檬塔，结果呢，因为已经要接近8点，我就要来电台，我跟人家约9点，然后柠檬塔的那个馅料做好之后，我来不及。我应该说没有时间可以放在冰箱太久，等它凝固。 嗯， 然后我就稍微等它，我就放冷冻库，然后让它表面先凝固，因为我要做那个黄金的表层嘛，就上面还有一层黄金的酱。 嗯， 然后我就顺利把那酱淋上去之后，但我没有料到它底下其实还没有凝固。 嗯， 所以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就出门了。搭公车的时候，哦，在搭公车之前，我想要先叫计程车， 嗯， 可是就太贵了，就一直都是太贵的状态，然后就搭公车，就司机呢就不知道在赶什么，然后就一个急刹，我的塔就溢出来了。 你说塔里面那些水都流出来了？ 那不是水，那是馅料， 就馅料都跑出来了。 对，上面的黄金那一层也出来了， 嗯， 下面的那个叫什么柠檬塔的那个馅料，也就是不。就跑出来了。好啦，然后我心情就顿时想说啊，那今天就这样吧，就算了吧，什么都不顺就算了吧，再别更遑论我昨天还打破一个派皮。 哎，你昨天打破那个派皮，因为你那有上传到你的脸书吗？ 有啊， 是你私人的 脸都有。 因为它就是一个派皮倒在地上，我真的大笑，欸，因为那个画面就是太好笑了，就是我完全可以想象你在厨房里面东西倒，你这样， 对，就是那样。然后在来电台的路上， 快要到电台，我不是手上就是拿着一个镜面蛋糕一个派嘛，派就毁了嘛，就不管它。快到电台路上，我的客人就跟我用简讯确认说，哎，我们是不是约九点在电台楼下？对，我说对。然后他就一直，大概就一直在很缓慢的回我讯息，大概就隔一分钟或隔两分钟才回。他回到一句非常令人震惊的话，我后来就不知道该回什么了。 他多久之前跟你订这个蛋糕的？ 一周前。 嗯， 蛮早，就一周前他跟我订，然后还讨论了非常多细节哦，就是他想要什么颜色，想要什么什么，他想要什么样的样子，想要怎么样装饰。他还问我说做不做出来，反正就是详细东西讲了蛮多的。 嗯， 好啦，就快到电台的前十分钟，他就传了一句话说，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我想我是用不到这个蛋糕了，就请你同事吃吧。 所以今天主要我是想要跟那一个女孩给她拍拍 拍拍拍拍，然后当下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局面，怎么应付呢？ 就是希望她快乐咯，因为她回文看起来蛮坚强的，希望她一切都好。 而且下周就是七夕情人节，我当时想说他的意思就是没有要来拿了， 嗯， 那他钱也给我了，那我是要退他钱呢还是要怎么办呢？我不想伤他的心，因为我不想，我不好意思勉强他来拿，因为我觉得他是为他男朋友买了这个蛋糕过生日， 嗯， 或是怎么样 ，anyway， 可是他看到这个蛋糕，他一开就是北宋啊， 就是会回想起， 对，就是回想起对象那个当事者。那我也不想要退他钱，因为毕竟我蛋糕也做了， 嗯， 怎么办？我 总之这就是人生喽 。只能说，下次他再来订的话，我一定会打折，多送他一些东西的。 十点十五分，今天一样在第一个小时帮你哈利路亚，第二个小时帮你算塔罗，最后帮你播出你的点歌，问你送的歌曲。昨天在小巨蛋跟他一起开了一场 party， 他是卢广仲，今天睡在这儿。 有时候充满了希望，有时候充满了绝望。首鼓励人心的歌，大声唱着，就算天黑也不怕了，你就是最勇敢的一种痛觉，还是一种幻觉，对他而言没有分别。昨天、明天、前天，怎么好像同一

点23分，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小时呢是我们青春点名部帮大家哈利路亚的时间，哈利路亚呢就是帮大家加油打气的时间。 话说我们刚刚是没有介绍节目啊？ 有啊，很快。 我们第一个小时是 哈利路亚， 第二个小时是 塔罗， 第三个小时是 波哥。很快很快带过，10秒内就讲完了。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小时一开始就帮你念出你的哈利路亚，也许你不方便打电话，也不方便现在留言的话，你可以事先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就可以留言了。 好，接下来要先就要来念网络上面已经留言的朋友的留言。新北的黄森森希望他和他的男朋友周冠冠可以永远幸福快乐。没，永远都会有人许这种愿望，不切实际的愿望。我想这个音效说明了一切了。亮亮，他希望8月9号的揭榜，就是揭开榜单，可以接到。 我以为是街舞榜单。 我不知道，揭榜可以接到想要的科系，我没有听过揭榜。 干巴爹。 揭晓榜单吗？揭晓榜单也要缩写叫揭榜。 这年头有揭晓榜单简称揭榜，还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用语，只是我们都没有在用。 我们应该是用放榜。 古人都会说揭榜啦，哈哈哈。 放榜吧。哎，明天放榜，我希望可以上什么什么学校。 话说你有在玩 Pokemon 吗？宝可梦。 有玩一下。 那你怎么没有想要搜一下录音间啊？ 因为我在直播啊，小姐。 啊，对哈。好的，让我们帮你森森跟亮亮哈一下咯。 还没完呢。哎，生日的要顺便吗？ 谁生日？ 台南的5+1生日。他希望，哦，他还同时也要哈一下。希望奶奶的癌细胞不要一直扩散，能够健健康康的过晚年生活。 干巴爹。 孝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艾赛克，希望年尾的北海道旅行资金能够存得够。哈利路亚。 如果你想要哈利路亚的话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直接打开飞碟联盟 APP 在上面留言，我们都可以帮你哈一下。当然你也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强强现在正在录音间里面直播当中，你不只可以看，你可以看到他挤粉刺，你可以看到他梳理他的新发型，你也可以直接在直播下方留下你想哈的事情，他一样会帮你哈利路亚哈一下哦。 对呀， 这首歌曲来自 Eric 周兴哲，你好不好？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忘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 好不好呢？不管你好不好，都欢迎你可以来留言，让我们帮 你 哈一下。干巴爹，小明说呢，他最近在申请学校的助理工作，程序有点复杂，想打电话问问题，但常常打不通，希望赶快顺利完成申请。 艾丽说明天就是父亲节了，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陈颖说他要哈在回龙捷运站的陈擦婷小姐去宜兰发展顺利，今天拎着自家种无农药有机的木瓜给他，因为他只做到今天。好的，希望他未来一切顺利。 朋友遇见雅婷说朋友遇见了难关，希望他安然度过。 长发说呢，他明天下午3点牙，他希望牙医预约时间赶快到，因为他现在智齿痛，臼齿牙髓炎呢、欸？ 臼齿牙髓炎就烂到里面去发炎了。 他说痛到快疯了，要疯了。 我痛疯了。 然后莫名其妙他又开始发烧，就跟牙齿很容易让人发烧哎、欸 哦。要小心哦，你最好去今天礼拜天，明天一定要去看。 如果他现在这么痛，可以吃止痛药吗？ 可以，但是他 你痛到要疯了耶。 他。最好，我觉得他最好先去急诊。 可是他明天下午3点就要看医生了耶。 先去急诊、 啊他就知道他牙齿状况是什么啦。 可是你知道牙髓炎就是因为细菌进去感染，难道牙齿是连着脑部的神经，要是你的细菌上去，你就是脑膜炎立刻挂。 有必要这样给人家压力吗？ 我没有在骗大家，因为很多人就是比如说牙齿没有看好，就是 上次也传了一个给我， 对，根管手术治疗没有做好，或是里面发炎他不去管它，他觉得没事，没有很痛还可以忍，可是因为牙齿离就是牙床牙龈的神经跟血管离脑太近了，所以他会回流，如果细菌侵蚀到脑区就直接脑膜炎或是引发其他脑部的症状，很容易就挂了。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牙齿，比如说牙周病会影响健康，会影响心脏跟脑部，怎么了吗？ 我只觉得很可怕。我想说，明明他刚刚开始就说明天下午3点就要看医生了，然后你现在跟他说这些，不是让 他 心很慌吗？ 可是因为他现在痛到受不了，就代表他发炎很严重啊，而且他已经开始发烧了，就代表他身体那个细菌量已经足以要让他发烧去抵抗那些细菌或病毒。那如果他这时候不去看个医生拿个药吃的话，那接下来更严重，那是看牙医也不会好的。我觉得，可是现在很晚，如果你有烧退了，你就乖乖睡觉，明天赶快去看医生。真的要奉劝大家，牙齿不是很好的人，或是你牙齿有牙周病或是之类的问题的，你一定要赶快去看。 我明天要马上预约洗牙检查牙齿，半年又到了，一年又到了，你有多久没有去检查牙齿了呢？是不是该明天拨个电话预约了呢？ 而且之前国外的医学杂志，就是国外的研究报道指出，我好像是什么，就是牙病、牙齿的健康、牙床的健康跟心血管疾病是真的是相关联的。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小心。有些人就是比如说心肌梗塞，他查不出原因，然后后来综合调查才发现他是牙齿烂掉，他都没有去看，他牙周病很严重。 哎、欸，那很没道理耶。你说看很多电影里面那些丧心病狂的人，他们牙齿看来都很烂，那他们活动力怎么那么强？这很不符合逻辑。 所以就是 那他们应该很容易挂掉啊。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有些人抵抗力弱的时候容易被细菌侵蚀，你刚好牙齿又烂掉，那你就更危险啦。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好，维呢？他说他是国三升高一，他想要他在新学校的新生活充实，然后也希望可以好好的适应。 哎，我是听到荣浩的前奏了。 荣浩来啦！我帅吗？喜剧之王。 我看着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快的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时空咆哮，廉价小说那一套，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想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小说里面，每一天都活在那个里面，每一天都活在 MV 里面。这世界本来就是场真人秀表演，实在难避免。目前和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只为了红纪念。 10:38，你听到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的《喜剧之王》，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你要哈利路亚吗？欢迎留言给我们，不管留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是在强强的直播下方都可以。 留在我心里吧。 我想刚刚应该很多人都非常震惊，他们明天都会积极打电话跟他们牙医联系。 哎，我以为这大家其实已经是普遍的知识，就是牙齿跟健康息息相关的。 是息息相关，没错，就大家都知道牙齿很重要，可是你真的是会固定去检查牙齿吗？我觉得固定的人不多。哎、欸， 我也不会啊。 对啊，我要不是前一阵收到那个牙医诊所传简讯来说时间到咯，不然我也忘了。 大家不喜欢去看牙医的原因是因为牙医真的很难预约， 对， 很难排。那你当你牙齿出问题的时候，你得排两三天你才看得到牙医。 嗯， 我也觉得这很扯啊，市面上牙医这么多。哎、欸， 所以你固定好你的那个检查时间，你不要让它出事，你就也不用临时要找牙医了。 对，就半年洗一次牙的时候顺便做个检查。 Michelle 说，我跟姐姐星期二要陪妈妈飞去香港检查开刀脑瘤，然后还有之后的疗程大约2个月，希望一切都可以平安顺利。 干巴爹， 之前也有日本做调查研究指出 你本身是一个研究调查机器吗？ 舌头跟健康的关联也很息息相 关。所以舌苔要记得刷。 不是， 不是舌苔要记得刷， 是舌头的肌肉 要练习哦， 要让舌头的肌肉增加。他的理论大致上是说，你舌头的肌肉，舌根的肌肉越强。 你就看过新闻，他们在测那个舌头的肌耐力还是什么的？ 对，然后就会影响嘴部的开合，因为病从口入。但我觉得那个 不行啊，我光是要把我舌头肌肉用一个 U 字，我都没办法。基因问题 是哦， 你能哦？我看，好 U 哦！ 你现在可以变成一朵莲花，你知道吗？啊，这也不是重点，听众又看不到。好，他是说就是， 我真的很羡慕你， 就是练 舌根，我从来没那么羡慕你过。 唱一下， 我多么羡慕你，把舌头 卷起来， 悠悠的。 但我比较惊讶的是，很多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他的讲话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不清楚，或是啊，对啊，就是讲话不清楚啦，或是思考会变比较慢。口齿不清。 那个节目那个新闻顺便说要怎么锻炼舌头肌肉吗？ 有，可是那好像两码子事，就是当你想要健康的时候，就是要锻炼舌头的肌肉，它是用啊一呜哎，然后就把舌头伸到最外面， 像僵尸那样 啊一呜哎，然后就这样 啊一呜哎。 所以他们现在小学生还是小幼稚园学生，就是学校里面老师都会带着他们一起做舌头的肌肉练习。 嗯， 然后老年人他也有教你哦，如果你发现家里面的长辈就是讲话开始有点不清楚，他就懒得讲了，因为表达不清楚很容易让人家 焦躁 很烦，然后情绪就会低落。他们就有教社区里面的银发族怎么样刺激舌头的神经，他说非常简单，就是当你在刷牙之前或刷牙之后，你就拿你的牙刷，然后往你舌头伸出来嘛，舌头不就有左边右边跟上面下面吗？就左边用牙刷敲一敲，敲 它哦， 因为就是去敲它的神经，就轻轻的这样敲，然后再换右边，然后上面下面就四周这样敲一敲就好了。久了就可以改善讲话。他们是真的是做过实验发现哦，很多在安养院老先生老太太们，他们真的因为这样的训练讲话变清楚，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别人听得懂了。 天啊，今天这个小时好有正面意义哦。 我是一个知识家，你们都太忽略我的知识了。 痔疮说好累，他已经连续值班24个小时，他还有8个小时，你到底在干嘛啊？好夸张哦，你赶快做一下那个舌头啊一五然后眼球运动也可以做一做啊，就是用尽全力往上看， 用尽全力往左，眼睛要张开吗？ 张开的啊，你要往最上看， 最上面，然后左边也是最左边，下面也是最下面，右边也是最右边。据说你真的看得非常持续跟极限的话，然后你后面 隐形眼镜就会掉。 要请外面那个人来讲啊，因为他才是那个眼球操的教学， 你是眼球达人啊， 眼球操， 眼球操达人， 他就是说，就是训练你的眼球啦，你后面好像这边会酸酸的，就表示你真的有做对。 哦，我知道，之前也有说训练眼球是你眼睛闭着，然后眼睛先顺时针方向。 可是有一次我试他那个，真的你看到极限左跟极限右的时候，我发现后面真的是酸酸 脖子会酸。 那是脖子吗？还是后面哪？ 他后面的肌肉是控制眼球。 不是我吗？ 眼球达人吗 ？Yo man, Yo man。 那个眼球操往上、往下、往左、往右、往右极限看，是一次要看多久啊？ 一直看。就是你一直转，然后转到你 后面，你在哪？ 这，你后面脖子这边会有个筋很酸很酸。 脖子后面说耳朵下面延伸下来脖子那两条吗？ 对， 因为那边是控制眼部肌 肉，所以你要看到你觉得有点酸。 哎，看到很酸。 我记得之前他是教我们把眼球一直在里面，就是极限的画圈圈，右转跟左转这样子。 极限画圈。 可是你一定要看到，你的重点是你要看到极限。 对啊， 就是一直转圈，一直转圈啊。 你就你催人要催得很用力。我自从学到这招之后，我觉得这蛮容易做的。有时候你在等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眼睛就是下意识做个眼球操。 但是如果你戴隐形眼镜，不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隐形眼镜会跑掉啊。 真的假的？ 不会啊。 会，我的隐形眼镜会掉出来。 是你眼睛太大了吧？还是你眼睛太…… 你是一小牛啊？ 眼睛太凸了。 还是你眼睛太水了？太啊！ 你怎么称呼人？你怎么称赞人家水汪汪又大眼睛呢？乌溜溜的眼睛，我也披肩膀了我。 那水太多啊，一下就滑掉了。 哦，我没有意识到隐形眼镜的事情。好，痔疮，你辛苦了，做做眼球运动吧。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伤悲，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乌溜溜的头发披肩膀呀， 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于辣音。今天是健康点点点， 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我们只能提供30%的答案。 平时顾得好，之后没烦恼，应该。 应该 跳快木成了火，烧完了变成风，风想说我原本是没人要的木头。情深太多。

之前台风来的时候淹水，然后他家的电视就坏掉了，已经送修两个礼拜都还没有修好，没有电视看，他觉得非常非常的烦闷，他想要哈一下。 陈如恩希望读书进度每天都可以顺利的完成，然后就是考好吧之类的。有人说有人玩宝可梦，陈台大有人玩宝可梦掉到湖里。 什么湖？ 醉月湖啊，台大 醉月湖，他真的醉了，醉可梦。大家小心好吗？ 待会九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呢是强强的塔罗世界，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建议或方向的话，欢迎在下个小时打电话给我们。 究竟我抓不抓得到皮卡丘呢？ 为你送上欧巴的歌曲，包伟明这一首欧巴， 他是欧包。 我的跑跑跑二点零变得更强，一整个 hold 住全场有点嚣张，虽然哥是个传说也算奇葩，一个转身你让我投降，看着哈尼达按我一手欧巴，变出一朵花让你全身都融化，个人潇洒不是谁都能模仿，你是我心中的雅典娜，看着哈尼达喊我一声欧巴，爱情成伟大，风雨我也都不怕，我准备好嘴里也给一秒，我好想好想带你回家。 有嘞有嘞有嘞，你要跟紧我的 tempo， 男生在左边那、啊、女生在右边，有嘞有嘞有嘞，你请我的 tempo， 没有身份证的，请你站中间。Rolling rolling rolling， 你要跟紧我的 tempo， 不要怀疑我就是今天的 party boy。 天上的云疯狂为你飞翔，地上的花不停为你绽放，心中小鹿是在装什么装？你的笑就像瑟琳娜。我的跑跑跑二点零变得更强，一整个 hold 住全场有点嚣张，虽然哥是个传说也算奇葩，一个转身你让我投降，看着哈尼达喊我一声欧巴，放出一朵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 哎，阮老师，这印表机让人很头痛哎。 那是你的头不够耐用，换一个就好了。 啊，我应该换一个发型。 我是说印表机的喷头才是耐用决胜点，耐久型喷头的 Epson 原厂连续工墨三万张大印量，比他牌抛弃式喷头多两倍，一台抵两台，拒绝再为印表机头痛，选对喷头才是架杠连续工墨。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哎，听说小美去当空姐耶，她那破英文怎么可能当空姐啊？ 她前一阵子去菲律宾游学，才去了两三个月，回来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去菲律宾游学？ 对呀，她说学费比欧美便宜一半以上，又近又是英语系国家，出去玩又便宜，英文学好了也玩够了，她得意得很呢。 哇，这么好，那要赶快上网研究研究。 更多详情请上菲律宾观光部官网或洽各大菲律宾游学中心。 第26届 HiEnd 国际音响大展，享生活，身临其境的影音体验，顶级设备的完美呈现。8月11到8月14，台北圆山大饭店，购票即赠音响展典藏 CD 一张，快搜寻台湾音响发展协会，网络购票还有优惠哦。 在爱面前，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This is love。创作暖男 Eric 周兴哲第二张创作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8月5号新鲜发行 Sony Music。 我是黄小虎。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晚上11点整。 人人人人人，小白，我们走。 站住！你拿这些旧玩具要去哪里啊？ 送去Toyota。 做什么？ 妈妈，你很久没做公益了。 Toyota 玩具爱分享环保公益活动，让曾经是您心爱的玩具也能变成其他小朋友的新玩伴。全台 Toyota 服务场提供玩具回收服务，等您共襄盛举。 回收玩具，让爱新生，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查询额。 水有怪味， 奇怪，我有换滤芯啊。 哎，每天喝的水不可以用山寨版滤芯，一定要用原厂的才安心。樱花净水器都用原厂滤芯，会定期提醒你更换，还有原厂专业人员到府保养检测。饮水安全交给专业的樱花原厂服务，才能大大放心。 樱花水质健检开跑喽，0800-021-818。 Sakura。 夏天就该清凉畅饮，奥利多水陪你上山下海，挥洒青春，青春由我做主 ，Mini Oligo Water。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就是要会蹦蹦跳跳。 8月7号，台中。8月14，桃园。8月21，台南。 等你呀， 就是要play。 左左右右超值EP，左右iPlay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就是要play。 Forward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 醉歌乐团。 读一段没知识也没有那么耐心，我告诉自己总会有一天能够找到真理。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赵永新。那这次来到台湾宣传呢，是真的要感谢所有活动和节目的老师前辈，因为他们真的很敬业和对这个行业充满了极高的热情。我觉得拥有这样的热情，就一定任何事情都能做好，以及做到最优秀啊。而我这些方面也是要继续的向他们去学习。那对于之后的期望，我是希望每年都可以发一张自己的个人专辑啊，因为还是希望通过用歌手最本真的方式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肯定啊，也希望可以有一天在台北小巨蛋看演唱会啊，那就真的开心到爆炸了。对，所以呢，在这里也有一群人，对，是不得不说和不得不感谢的，那就是我的歌迷大麦。对，真的非常感恩有他们的出现，也庆幸自己有这样的运气可以结识到他们。对，那还有一个遗憾的，就是我的体重仍然没有减到公司给我的标准，所以我还是没有吃到台湾的美食。所以呢，我要期待下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我已经瘦到令人发指，然后我一定要吃很多很多，多到令人发指的台湾美食。就这样。 人物的性格是人表现的方式，贪婪跌宕有起伏的过程，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这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自在去感受也不失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 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这路在转弯，也不能阻止勇敢。哦，我都不喜欢，怎么能够展示你巧夺天工的自然？哦，别心乱，这简单不过是你的手段，我的短板是你乱，还怎么不堪？卸下我所有的捆绑，到头来怎么取暖？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他是赵永兴，11:07，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 哎，我真的觉得我企划案很棒，我想要分享给所有人，就是希望有人来研究出这个开发这个。 请说。 鬼门开够。 抓什么？ 鬼。 真的假的？准不准？ 路上你可以抓到各式各样的鬼。 你要不要？ 所以是完全剽窃宝可梦，只是把里面的东西改成鬼。 对。没有，你可以丰富它的游戏的东西啊。有些鬼限定时辰才抓得到。比如说什么半夜 几点到几点，那就跟宝可梦有些限制在某些国家还抓得到，不是 一样的？对啊，你去那个国家，你就可以就根据当地的传说，民间都市传说，然后你就可以抓到当地的鬼，很棒吧？ 02-23639955 23639955，你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给我们。 언젠가눈에두발이엉닿는대로이끌리는시선을뺏겨버린대로가볍게걸어갈낯선곳을그리다또결국엔어쩌난긴한숨에멈춰 전부는 아니야 하루 종일 걸어도 똑같은 풍경은 절대 보이지 않아 하얀 종이에 적어본 why 잉크처럼 번지는 是来自于泰妍的 Y 02-2363-9955 2363-9955，现在是我们的塔罗时间， 塔罗牌 Go， 你想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给我们。Why？ 很多事情让你想问个 Why， 为什么呢？嗨，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小新。 小新。哇！小新吗？ 是。 小新，你想算什么？ 我想算感情。 感情怎么了？ 我想问说，我跟他还有没有缘分？ 什么缘分？ 就是可以再和好的缘分。 前男友哦。 嗯。 为什么分手？ 为什么分手？就是我们其实是之前有和好过，和好了，然后好像隔没多久他。就有跟我说他好像心里有了别人， 那你就 let it go 啊。 对，可是他，我有请他想清楚啊，可是他后来还是觉得说 不喜欢你了。 不是不是，就是还要在一起，可是我心里好像就是觉得有点过不去这样， 所以又分手了。 对， 所以你们分手了两次，一次是他说他有喜欢别人，一次是你过不去。 哦，第一次分手是，就是应该第一次分手可能个性上面有点问题吧。第二次， 那你们是分过两次还是分过三次？ 两次啊。 那这是什么？ 第二次是， 他是说第一次分手是因为个性不合，然后分手之后那男的好像有点喜欢上别人。但后来又叫他好好想清楚，之后他们俩又复合，然后这次他心里过不去又分手了。 嗯，对。 那你现在确定你心里过得去了？ 就觉得他还不错。 那你心里过得去吗？ 他只是有，他只是说他心里可能有一点别人。 不是啊，你心里过得去吗？他的重点是这个。你就是会介意他心里面有别人嘛？ 所以如果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是可以啊。 这种事情不，这种事情努力是没有用的。请问要努力什么？你告诉我。 他可能只是有一点点别人吧。 那就是过不去、啊。 我觉得你听起来就是非常在意的人，你就是不行哎、欸， 对啊， 你就是过不去。 对啊，你就是过不去。 可是他其他方面就还蛮…… 没有没有，现在跟。 跟他好不好无关， 是你 会介意他今天就算心里面只有0.01%有别人，你可能都会介意。那这个介意就会让你过不去，你就会没有办法好好跟他在一起啊，是否？ 可是我想努力看看。 你好，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努力。我其实听到蛮多人说。我觉得我们遇到就是有些这种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我们两个一定可以努力，一起努力，然后可以继续下去。请问要怎么努力？ 你们上一次分手什么时候？ 大概两三个月前。 哦，那也蛮久了。 那这两三个月你们有联络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嗯， 他也没有来回来找你。 对。 那为何不就干脆看开一点呢？ 我不就是说了他很好吗？ 再好的马也不是你在骑啊，他已经去别的地方吃草了呢。我觉得 与其算这个牌，或是与其去想办法挽回，你不如先冷静下来，你好好冷静了几天，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嗯， 你先冷静一阵子。 嗯， 对啊，因为如果他也是一个很想挽回的人，他不会拖了两三个月不跟你联络的。 嗯，应该是我有说一些就是我们不适合的话什么之类。 不适合，真的不适合。 对啊， 真的不适合啦。 他刚刚那是肯定句，不是问句哦。 真的不行啊，没办法。 哎，你干嘛就这样潇洒的丢几句话之后就往门外走啊？ 伤了别人， 是要多潇洒， 伤了别人的心就跑。 你好好的， 就老实说，我现在明白你说，你觉得他是一个，你现在想清楚，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然后你觉得不想错过他， 嗯， 你觉得那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嗯 嗯， 我觉得就算那些前提，就是你们之前曾经的个性磨合都可以解决，但我觉得你个人你自己心魔这一关你就是过不了， 嗯。心里一旦有疙瘩，那疙瘩就是会在。 因为刚刚一直问你，就是关于你自己的问题，你都避而不谈，你自己都讲说他，你都没有办法好好把问题以你自己为开头好好阐述。 嗯， 你都没有，我觉得你都感觉没有在认真的面对你自己。 嗯， 你如果自己都没有好好面对你自己，那你们是不可能一起努力的。你只是在假装。嗯， 你在 可以不介意，可以啊，行啊，再试试都行，但那些都是 假的， 假的，假的。 你先不要去想复合的事情，你先好好问自己，这些事情你真的 OK 吗？你承受得了吗？你不在意吗？可能吗？懂了吗？ 嗯， 或是你干脆。就是先尝试过一下，过好一个人的生活。 对啊，对啊，意思就是这样。 嗯， 好不好？ 好，好，谢谢。 不会，拜拜。 拜拜。02-2363-9955，23639955。 嗨，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是谁？ 哎，就这个门语吗？ 是。 哎，我是台北的辉。 辉。 哎， 辉想算什么？ 我想算最近的工作不太顺，想上看看接下来如何。 什么工作啊？ 我做电子研发的。 哦，好像很厉害啊。 很 复杂。那你所谓的不顺是人际关系上面不顺，还是工作 业务上？ 让工作上面的 业务上执行上不顺。 嗯，算几种上面的不顺啊？ 什么？ 研发上面的不顺。 研发上面的不顺。 哎。 哦，所以你想要看之后会怎么样，是不是？ 嗯，对吧？ 简单。那你会抽牌吗？ 嗯，第一次打进来。 玛丽，教教他。 强强的手上有22张塔罗牌，你可以从左边或从右边选，看你要第几张。 嗯，左边第8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麻利麻利， 辉接下来的工作运如何呢？你抽到的是正位的战车，很棒的一张牌，就是你不用太担心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或是瓶颈，你就朝着你原本的方向努力去做，努力去做，努力去研发。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全部丢出来讨论，可以去尝试。不要自己先过不去自己那一关，就说哦，这好像还好，就不讲。可以把你想到的东西通丢出去跟大家分享或者讨论，可以拿去用用，都是会有好结果的。 了解。 嗯 ，OK 吗？ 对，好，谢谢你。 不会。 拜拜。 拜。 02-2363-9955。 尝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100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教，把爱紧紧抓牢，世界。 求，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升官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02-2363-9955 嗨，你好。 嗨。 通了，通了。 嗨，你好。 你好，我是佑佑。 嗨。 还记得吗？ 记得。 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我是本地台湾人。 啊。 我今天来算工作的。 工作月。 算命可以吗？ 工作月吗？工作月吗？ 对，我是请用用。 我说你要算工作月吗？ 就是我工作现在的工作就是就是常常变换工作。 哦，所以你想要算工作，我接下来工作怎么样？ 所以我想说，这份工作算不算可以稳定？ 这一份工作能稳定吗？ 好， 嗯。 那你会抽牌吗？ 那现在不是工作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 对啊，那你要抽一张牌， 算牌什么适合什么工作？那我可以 不是，你要 要算命， 要 抽 一张 牌。 我要抽第十张，可不可以？ 左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抽到的牌呢是正位的恶魔，就代表这一份工作基本上还是会有变动，还是没有很稳定。那 算不算是好的？ 不能算是好的，因为还是会有变动的机会。如果接下来有更好的发展，就建议你就往更好的发展去。但如果这个工作就暂时没有其他发展的话，你就继续认命的、老实的、努力的待在现在的工作就好了。 哦，那就是说不要换工作比较好，对不对？ 也不一定啊，如果有更好的工作，钱更多，或是你觉得更棒的工作，你就去啊。 哦， 那我想说，如果创业的话，是不是可以跟你一样，就是创业比较好，还是现在工作比较好？ 创业这个涉及的问题太多了，我觉得你现在把现在的工作做好就好了。 先顾好眼前的事吧。 是的。 那 干爸 爹，那创业可不可以不创业，算第第一次就好？ 嗯？什么？ 创业？就刚刚是创工作的。 我们只能算一次哎。 哦，只能算一次哦。 对啊，大家平均一人一次机会。 好，谢谢李小倩。 不会。 就是。 喂。拜拜 拜拜， 02-2363-9955，2363-9955，你要算塔罗吗？嗨，你好。哦，麻烦你关一下收音机，关一下广播。 瞬间来到瞬间来到卡拉 OK。 嗨， 嗨，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领零。 领零？ 嘿， 领零要算什么？ 我想要算工作。 工作怎么了？ 就 是、你是不 是 还是没有关广播啊？ 关了、啊， 关了，嗯 嗯， 对啊，关了。 好，所以然后呢？然后呢？工作怎么了？ 工作就是想要，看有没有更好的， 有没有更好的？所以你现在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你想要换？ 因为这个工作算时间还蛮长的，对啊， 嗯， 算还蛮累的这样子， 嗯。 短期内有没有机会遇见更好发展的工作？ 你现在做什么的？ 现在是做那个送货员。 哦，好。 那你好工作的定义是什么？ 好工作的定义就是时间不要那么长。 现在时间每天上班多久？ 就是差不多有时候12个小时至13个小时这样子。 有货就要送。 对，就是因为9点上班嘛，后来。老板的一句话，责任制送到完。 那你要改善，这不是很简单吗？你只要去丢履历，丢一个有固定上班时数的工作就好啦。 是没错，可是学历不高啊，而且没什么经验，怕别人不要。 便利商店不是时数也是正常的吗？之类的啦。 对， 有时候也不一定。 是啊， 他们只会咖啡两个班。 哦。好，我懂你，我懂你的顾虑了。那我们来算算看，有没有工作时数正常、钱也差不多多的工作？ 对， 好，你会抽牌吧？ 会啊， 来吧。他说会啊，抽吧。 右边第二张， 右二，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女祭司。目前没有。这样看起来 没有， 这样看起来是最近是没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的， 所以还是待着比较 OK， 对不对？ 我觉得你可以去沟通，去跟老板沟通一下，对啊，责任制，我没有听过人家送货在责任制的，我是没有听过啦，因为不就是正常的配送时间，每个人轮班吗？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因为是月薪的嘛，不是算件的， 嗯，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哦一趟出去，你送4个小时也是你的事情，送2个小时也是你的事情。可是后面呢，还有货在等着你。 哦， 所以送快送慢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管你送，就算你送的超慢，你也是领一样的月薪；你送的超快，送超多也是一样的月薪。所以有些人就会偷懒。 可是我已经送很快了，还是要11个小时、12个小时这样。 那我觉得你们可以，我觉得这也可以跟你的老板沟通你就说依照现在这样送货的配置，会送不完，而且会超时。那可不可以多加一点人手，把那个货量分配一下？ 我觉得他不会讲。 这一般来说当然是很难讲，但是如果有机会，因为有些公司是会开员工会议的，如果可以提出来就 不会。 是啊，那我只能说，就自求多福吧，多丢一些履历，多上网看工作机会。 谢谢啦， 好，不会，拜拜， 谢谢，拜拜。 11:30，02-2363-9955，现在是抢强的塔罗世界时间，他是萧敬腾，这一首《海域恋》。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

Summer Time。即日起至八月底，博朗咖啡馆饮品天天第二杯五折，每周一再加码买一送一。与朋友分享的咖啡时光就在博朗咖啡馆。Life begins with Mr. Brown Cafe。详情请上博朗咖啡馆官网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包伟明。身为一个父亲，想对宝贝说的话就是：记得一定要有诚信，成功始于思想，思想操纵一切，加油！ 乔子乔， 37分，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0223639955。 你的塔罗师， 对的，你的塔罗师在这边为您服务。 塔罗师狗，那你的宝贝球丢我。嗨， 嗨， 喂，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苗栗的罗小姐。 罗小姐， 你在日本？ 苗栗， 苗栗， 哦，在苗栗， 苗栗的罗小姐。 那你可能要把广播关掉哦。 好。 所以罗小姐要算什么？ 我想要算说今年有没有可能，今年内有没有可能怀孕？ 哇哦！你是个妈妈了，不，你是个太太了。 还不，对。 想怀孕了。 嗯。 有努力吗？这就是值得努力的事了。 这是能不努力就来问吗？ 哎，有些人不努力他就中了，就怀上了。 不是，我说不努力是完全不努力，有人不努力然后再给我问这些有的没的吗？ 啊，哦，也是， 那不就欠打。 好，所以你几岁啊？ 30多了。 30多还 OK， 还 OK。 对， 今年快过完了。 对啊， 剩4个月。 是， 那你们努力多久了？ 什么？今年剩4个月？ 醒醒吧，孩子！ 两三个月吧。 今年只剩4个月。今年， 你太晚意识到这件事了吧，吴玛丽？ 真的耶！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今年都在干嘛？ 算了啦，所以你们已经努力了两三个月了，所以应该是从5月多开始，4、5月的时候， 是， 到现在都还没有好消息。 对， 好。 哎，你们有做过健康检查吗？ 我正要问。嗯， 没有。哎，就想说顺其自然， 先去做健康检查吧。有些人顺其自然到最后就发现自己很不自然。 对啊，想说才2-3个月，应该还不用这么急做检查。对， 谁说的？ 他可能除非真的觉得他，比如说他想要求子，已经求了3-4年， 那就太晚了， 他才去检查。 他已经30几了，在3-4年都快要到40了。我不是 说 年纪怎么样，我是说的确越年纪越大越不容易怀孕，是不是？不是真的吗？是吧？ 是， 对嘛？我就说，那如果在已经有这样的规划了，为何不先去做一次健康检查？反正也无伤大雅。 因为通常是建议你说1年之后， 你没有怀孕， 就是、 你才去做。 对对，通常医生是这样建议。 潜规则啊，就我们不了解。 可是及早发现不是及早治疗吗？ 是啊，我想说现在也还不老啊。 医生都说你先努力1年了，你在 我浪费。 不是，我是说通常，哦，我是指通常医生是这样建议。 如果医生建议我说你们要怀孕，你们先试试看1年，1年之后如果你们没怀孕，你再来找我检查。如果1年之后我去检查，我发现我真的是有问题了，我现在才来检查，我就会骂死你，为什么浪费我1年的时间？一年呢？ 一年，你看现在就过了8个月，我都没意识到1年很快要过了。 一年365天，我用360天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好了，然后我做了1年我都没有成果，我1年之后你再告诉我说 可你开心了360次啊。 我告诉你到最后不会开心的。 嗯， 所以我想说今年剩4个月了，也就没有差啊。 也是啦。 对， 好吧，先算看看今年还有没有机会，就是你知道一举夺下。 如果最近怀一怀是什么时候生啊？最近 像是金牛座哦。 如果是八月怀孕的话，那推算到明年大概就是 双子金牛 五六月吧。 嗯， 六月。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哦不对耶，是三四月五月，对啊，五差不多四五月。 你也是一个有星座小偏爱的妈妈吗？ 嗯，已经过了，最想要的星座已经过了。 你最想要什么星座？ 摩羯或水瓶。 什么？ 这位客人口味很特殊、啊， 不想要来个处女座吗？处女座很棒的，处女座好棒棒的。 对吗？ 对啊， 处女座的话可能要再延迟个年底怀啦，年底怀可能就是处女。 嗯，好哦，算算看好了。 请抽牌。 左边第一张。 左一。玛丽玛丽，今年的怀孕运气如何呢？你抽到的是逆位的正义，看来好像还是没有很好哎。 哦、oh.。No， 就是你老公可能开心了接下来两百次，但是说啊奇怪，怎么那么累了，我还是没有怀上孕。嗯， 是， 嗯， 好。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很恨，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明明也没有想要怀孕，但是不知不觉中，哎，他就怀孕了。 天啊，这一次的塔罗结果就让人不开心，妈妈心里都冷了。 可是这就代表说，如果你真的觉得有问题，你就去看医生，就先去做一次健康检查。如果发现两边、两个人都没有问题， 你说确定两名选手都健康，就疯狂起跑。 对啊，这就是啊。那我就是你在比赛之前，你就是会做健康检查嘛？如果你发现你本天生就少一点腿，就是不好使，然后你还要硬要去比赛跑，那你不是自找麻烦吗？我讲的没有错吧？何必等一年之后？ 也是， 是否？加油，希望你可以一次怀五个。 太多了，太多了，肚子会炸开。 加油咯。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11:43。 潇洒小姐。 23639955。 不对，是表白。 23639955。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敢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好想对你表白。 你有想要表白什么事情吗？算塔罗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嗨，你好。 他是挂电话了吗？ 喂。 嗨。 嗨，我是小可。 小可，你可能要大声蛮多的哦。 好，那这样可以吗？ 可以。 我想要算工作。 工作怎么了？ 工作最近有一点使不上力。 工作使不上力啊？ 是手真的出了问题，没有办法。还是心的问题？ 心吧。 怎么了呢？ 就，有点，可能有一些是 倦怠了。 有一点倦怠。 你是做什么的？ 做设计。 设计倦怠了。 嗯。 没有灵感了。 你连声音都开始使不上力了呢， 好可怕哦。 就是有一些感情的影响，然后有一些是倦怠的，就觉得心有一点浮浮的。 我想八成是感情， 九成是感情，而且你的声音也浮浮的，你可不可以认真的大声讲话？ 好， 他的好也是有体无魂。 对啊， 啊，好糟糕的感觉， 就是很飘啊，很飘的一个人。 心很飘， 所以 我想， 所以你应该要解决你感情的问题吧？ 对啊，所以我刚刚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也想说，应该要算感情， 那就算感情，感情比较有趣啊，工作就算了吧。 不是啊，听起来就是因为你因为感情很浮动，你就很焦躁，导致你工作也没有办法在状况内啊。 对啊，对啊，玛丽说的没有错。 哇，玛丽好准、哦。玛丽这，你知道玛丽这八九年啊，都一直在工作状态内哦。 我完全没有出来过，想出去都出不了，好可怕、啊。 那我可不可以算一下，就是 感情怎么了？ 对啊， 你要先说说看你感情怎么啦？ 感情嘛，就是 男友一直听不到你的声音，因为你声音太小了。 哦，因为其实是其实这段感情也没有很久，但是就是、 嗯、多久？ 大概一个月半吧。 一个月半， 嗯， 一个。对对，我其实现在想先搞清楚你怎么样拿你的话筒呢？ 哦，我就是， 你是用免持是不是？ 我没有，我没有用免持。 你用手机这样拿在手上贴在耳朵。 有，哎，好的，这样应该有比较好。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不这样呢？ 因为我现在把音量放大声一点，然后那个 好， 刚刚其实 维持这样。 好， 好，然后你说一年半啊，不，一个月半，然后嘞？ 然后就结束了这段感情，所以就觉得 才一个月半啊。 对啊，就是，可是就是觉得很怪，就是一个月半怎么搞的，就是自己心情 怎么搞的？我才一个月半，这感情就不见了。是为什么要分开？ 可能两个不太适合吧。 那分开不是刚好吗？ 对啊。 对啊，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还是觉得怪怪的。然后 你是隔了很久才谈了这一场恋爱吗？ 对啊， 所以可能隔了很久，想说终于要再出发，怎么一出发就跌倒了？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退出体坛吧，退出体坛吧。 走没几步阶梯而已，就从阶梯 我怎么了？讲到体坛，你知道昨天奥运有个跳马选手， 我知道， 很痛哎、欸， 他脚都扭到一个歪七扭八。好，这也不是重点。 狗吃屎，四脚朝天。 他不是单纯的四脚朝天，他真的很可怕。 他四脚，他是章鱼的脚， 他是小腿骨折， 小腿折到乱七八糟。他怎么可以把自己弄成那样？ 就可能落地不当。 哦啊，天哪！ 所以你看，你只是小小跌倒而已。 我可能也不经意，不知道为什么就 他直接退赛耶，他也是直接从感情上退赛出去了。 对， 所以你可能会反复的想说，到底是我出了事，还是他出了事，还是其实我们两个刚好就是不合，还是我勉强自己跟他在一起呢？ 好，是谁提分手的？ 其实可能应该是我认为是对方啦，可是我觉得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应该是双方彼此都觉得。 所以你们也没有把话讲清楚就分手了吗？ 其实我们是感觉是把。我是先把我的感觉讲出来之后，然后就得到了一个要 分手的回应。 对对对，然后就就突然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就是你们俩正不适合，他也这样觉得啊，那就过了就过了呗。 其实我的心还是很浮，所以就觉得好像就是觉得好像影响到工作，可是 但你也没有想要复合的意思啊。你有想要复合啊？ 内心里面还是有这么想，但是就是因为很不确定自己。 你是不是蛮后悔当下讲出了真正的感觉，害他做出分手 的决定？因为我没有后悔讲出当下的感觉，因为没有讲出来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彼此的问题。 对啊，对啊，然后他就斩钉截铁，快刀斩乱麻，就干脆就这样吧，拜拜。 对啊， 那他做的也蛮好的啊， 我觉得还不错。 还有次， 但是就觉得 好。等一下，奥斯米克，你先等我一下下哦。 好， 我必须一定要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海豚冲出水面，和天空 say hi。鸟儿 也自在地飞向阳光。今夏是时候，准备好启程吧。 Mercedes-Benz 全车系夏日摘星方案，八月入主宾士，即享五星假期，立即前往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Mercedes-Benz 全车系随心启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卫生局局长林启宏。大肠癌是市民癌症死亡率的第三位，但若能及早发现治疗，预后情况非常良好。政府提供50到74岁民众每2年一次粪便潜血检查，为了您的健康及您的家人，您一定要定期筛检，才能长保健康。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谁把邮轮变成移动的海上别墅？谁带你体验亚洲海上最大顶级 SPA？ 谁在海上同时拥有高达35种餐饮概念美食？星梦邮轮云顶梦号，难以想象的亚洲奢华邮轮假期，11月正式启航。8月15日前订购星梦邮轮航程，可享早鸟优惠。 详情请洽良友旅行社02-2507-2323。 哎，天气热，后宫粉黛深颜色。哎，贵妃，你怎么还是一样自在大方啊？ 穿着透气舒适的纯蚕丝内衣裤，就是我自在大方的秘诀哦。 哇， 带泥蚕丝内衣裤，抑菌又透气，细菌没有生长空间，自然消失，当然清爽干净又健康喽。 带泥蚕丝周年庆，满3000送200，快搜寻带泥蚕丝。 在爱面前，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This is love。创作暖男 Eric 周兴哲第二张创作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8月5号新鲜发行 Sony Music。 我是 Debbie 黄迪君。 我淋存一滴泪在心海，到不丹那去逛一圈才。 好的，我们刚刚那个还没算完。 嗨。 所以 所以回来说的话，你其实 对，所以你现在决定要算什么？ 我还是算。 你工作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你就是因为感情影响到工作，但你感情也是一个不用挽回的局面，就是这样吧。那你要算什么？ 好吧，那还是不要算。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 在对 你现在其实也不是工作使不上力。也不是什么干嘛，你就单纯的在感情疗伤期而已。 对啊， 就是所有失恋的人都会走的那一些路，只是你的路多了一些疑惑在里面。 对， 也没有什么好疑惑啦，你遇到就是一个不适合你的人，他也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两个就分开了，就这样啊。 嗯， 对啊，你就好好的把脑袋放空。 很难耶。 对啊， 有的人没有办法放空 啊，你猛烈追剧就可以超空。 可是这样猛烈追剧的话，好像万一、 你看那些剧很浪漫的桥段，你不就是又要想要捶墙？ 对啊， 看破产姐妹花不会有感情问题的。 破产姐妹花 ，Two Broken Girls、哦。 你看美剧吗？ 随便啦，你就看一个好笑的肥皂剧嘛。 看喜剧就对。 或是看卡通的影集，《火影忍者》总可以吧？海贼王多看一看，就是你把脑袋放空，你不要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不要在那边一直想，反正。你也许认为做这些看这些东西很花时间，然后工作可能会影响到，但你工作本来就做不好啊，哪有差？ 有必要这么伤人吗？ 你还不如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把自己的心放脑袋放空，然后一个礼拜疗伤，我觉得很 OK 啊。 哦， 对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好啦。 还是你有年假可以休一休，去玩一玩。 嗯，好哦，我有考虑过这件事。 对啊，先去把这样哦，出去玩一定要带朋友，你不要去一些会让你就是文情并茂，就是哇哇什么心思非常 更多。 我告诉你，那种景点都不要去， 好 什么浪漫景点都不要去。 好， 这两天也尽量少看新闻啦。 为什么？ 因为情人节要到啦，开始会有什么情侣必去吃的浪漫餐厅、必去打卡的点、必去什么什么什么的鬼。 不会啊，同时也是鬼门开啊，很多鬼的消息。 鬼打墙， 不然你就努力收集宝可梦嘛。 好不开心哦，为什么要给这个建议啊？宝可梦很烦哎、欸。 不是因为就是因为他是走两步你就要抓，你也不会有时间想说啊，你上个男朋友发生什么事了，就这样吧。 哦。 除非你在抓的时候碰到他。来，sorry 哦。 在路上会撞到人吧。 反正就是 狂找你的姐妹出去玩啊，还是他们现在都很忙， 都在谈恋爱。 这么衰，真的假的？ 嗯，但是我觉得一讲到就会，就是又把这件事情放大，然后就又开始。 我跟你说，你跟五个人讲完之后啊，你就发现也没什么好讲的了。 哦，对，讲到已经不想讲。 你说我们在一起就90天，第一才是这样，第二才掉，第五是哦没有了，我们就在一起90天之后就不太 好。超冷静。 对，你就是练习跟五个人讲，这样就好了。 好。好，那我 可是我觉得跟姐妹套聊这些好像也不对，因为姐妹套就会不停的在这个话题上面打转。 你们不能集体约出来是讲完， 对对对， 你要各个约出来就可以讲很多次。 他们就会给很多意见，给很多意见，搞得你更乱更烦，不是吗？ 这有什么好给意见的？就在旁边喝茶听你讲啊。 没有啊，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你的朋友聚在一起， 对象 都会一直讲一直讲，说那个男就是烂的，你到底喜欢他哪一点的？叭叭叭，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更烦了。 好吧，你斟酌一些你觉得可以讲的对象。 爸妈吧。父亲节要到了，明天就跟爸爸讲这段故事。爸，我跟你讲啊， 我爸爸已经知道了。 哎呀，我只剩8秒了，那就 好，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玛丽哥。那个， 随便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 哎，阮老师，这印表机让人很头痛哎。 那是你的头不够耐用，换一个就好了。 啊，我应该换个发型。 我是说，印表机的喷头才是耐用决胜点。耐久型喷头的 Epson 原厂连续工墨，30000张大印量，比他牌抛弃式喷头多2倍，一台抵2台，拒绝再为印表机头痛。选对喷头才是架杠连续工墨。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Hold 住好世界，明亮趁年轻。金车补给员金盏花萃取物叶黄素，百人使用见证，满意度高达92%。金车品质值得信赖，快上网搜寻金车补给员。 现在。 每天都是崭新的第一页，我是 Angela 张韶涵。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8月8号起登场是 Eric 周兴哲。下周飞碟随堂考，田馥甄将送出水嫩心肌前导保湿喷雾和深层含水润泽保湿露。 有什么道理身体发肤自会有灵气，有什么逻辑相爱的人。 我是叮当， 我好想恋一个爱，没想到越你越呆，我活该天然呆，天兵天生天灾，我好想恋 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买完东西都还没放好就在滑手机，到底在看什么啊？ 上高雄低碳乐活时光网站登入啊。 登入要干嘛？ 8月1日至8月31日到高雄市环保局指定绿色商店购买环保标章商品，或到环保餐馆及旅馆进行消费，上网登入就有机会抽大奖哦。 酷下 A 好康标章熊妈鸡。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南美节拍不需要乐器。

到底是为虾米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汪佩蓉的《男人味女人味》，开启了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要干嘛呢？是的，又是点歌，没有意外。点歌呢，就是点歌，你可以上网到我们的青春点点点 Facebook 的粉丝团里面找到网志，就会有礼拜天的留言板。礼拜天的留言板呢，你可以哈利路亚，当然也可以点歌。点歌的时候呢，记好，你只要留下你的称呼，然后你要点什么歌曲，最好排个顺位，比如说我第一个想听的是什么，第二个想听的是什么，第三个想听的是什么，以防你点的歌我们没有播不出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留你想要讲的话，你狗屁叨叨的事情都可以留，太狗屁了就算了，好，就是这样，简单，接下来呢，就是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点歌。今天的点歌很不错，数量我还蛮满意的， 可以吗，老师？ 可以，可以，可以，如果越多就是越好，好不好？第一首歌曲送上是来自迷幻乐团 Radioactive， 诶，这怎么没有空格？ Radioactive Active， 还好吗，老师？ 他是故意不空格的吗？ 对啊，他就是 Radioactive。 哦，秃秃说他想要点这首歌，没有为什么哦，做自己。刚刚在思考我自己太怂了，人家是 radioactive， 然后我硬要把他们拆开，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字，还是他就是想要这样？我却 应该是这首歌想要这样吧。 我真的是太不入流了。 我检讨。接下来这首歌曲，我就不相信它需要空格。来自毕书尽的《爱恋魔法》，谁点的呢？ 毕书尽的《爱恋魔法》是逸轩点的，他说每晚我都是听着千人点点睡觉的呢，然后他想要在睡着的这瞬间听着毕的歌声，因为他真的非常喜欢毕书尽。 不可能也不想忘记天使的魔力，平凡的美丽，冰山的距离，那我就负责融化你。 Hey girl, hey girl, 还没那么 butterfly, Oh girl, oh girl, 내마음은이미너만 butterfly, And I will love you more. 爱是没有办法的节奏，让我们牵起了对的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亲爱的小心 Romantic 的病透析了神经，一啪啪冰上了红心。 Hey girl, hey girl, 나를한번봐봐， Oh girl, oh girl, 내마음엔이미너만바라봐， And I will love you more. 爱是没有办法的节奏，让我们牵起了对的手， 接下来送上的歌曲呢，是最近才刚在台北开完演唱会的张韶涵《淋雨一直走》。他是 Zero， 他想要点这首歌曲。他说这个暑假有两个梯次的实习，这个假日刚好是第一梯的 ending， 第二梯的开始，最近觉得挫折感很重， 希望可以听听这首歌，想起自己的初衷，好好面对这很痛苦却也很重要的过程。那我们来听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秘密，很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 到底是谁这么常忘记自己的初衷？ 我觉得你这个切入的角度也蛮好的。的确，大家都爱讲，很爱说莫忘初衷，莫忘初衷。但你刚刚提出了，到底是谁这么容易忘记啊？ 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就有一个理由，有一个动力跟热情。但过了比如说半年好了，你难道会忘记你当初在干嘛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吗？ 可能很多人他开始工作之后，他觉得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挫折，他就累了，他就觉得有点懒了，他就觉得我要先解决当下问题。然后你一直解决这些小关卡之后，你就忘记，诶，我的大魔王到底是什么啊？也许是这样的状况吧。 会不会是有些人就像你讲的，面对一些小小困难、小挑战，就是一直过关斩将，他累了，然后就一直觉得在做一些 routine 的事情，觉得烦了，然后这时候需要想起当下他开始做这件事情的热情来激励自己，说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这么有冲劲的，所以我现在要把冲劲继续拿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事。 所以就是不要忘记自己原本热情跟冲劲跟干劲儿的意思嘛。 但我觉得很多事情往往都不是因为。 那为什么没有人说谈恋爱要莫忘初衷？ 我当有啊， 不是比较常用在梦想跟目标跟人生的道路上吗？ 通常会讲的比较文雅一点，就是不要忘记我们当初彼此相爱的理由。 哈尼莫忘初衷哦，是很欠打。 欠揍死。 情人节送给对方蛋糕上面四个字，也不是什么天长地久，是莫忘初衷。 呵呵，好的，反正总之，希望大家都可以，不管用任何方法激励自己。莫忘初衷当然也是一个方法啦，好不好？ 嗯，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大家都很需要啊，大家需要更多的，它是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这首歌是安光熙要点的，他想要点给他的外甥女佳佳，希望她可以顺利的读完大学哦。

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证明从此我孤独。我们为爱还在学，学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学会飞，飞越黑夜和考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我们用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请一定会有张证书，证明从此不孤独。 太敏感还是鬼月到了，分手潮也开始了 ？Why？ 可能你有点敏感，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 很多人分手，但也很多人在这时候在一起啊。 啊，对，对，我昨天才听说了一对， 怎么有这种可怕传说呢？ 你想知道是谁吗？ 谁？我认识吗？ 你认识哦， 好惊人哦！ 我等一下告诉你。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齐秦的耶耶耶耶。 他不是耶，他是很深沉的耶耶。 我哎，他就是耶。我想要用这种口气不行吗？ 可以可以。 耶耶耶耶。Helen， 希望。 干嘛啦？ 夜完之后用这么欢乐的口气念接下来留言，就是不对劲。Helen， 希望点一首歌曲耶耶耶耶，去忘记心中失恋的痛。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 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想问天，问大地，或者是你心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牵强在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在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 人生就是需要一些欢乐的事情来忘记伤痛啊，你一直沉溺在悲伤的气氛里面也是走不出来的。 嗯， 所以耶耶耶耶， 我觉得从此大家听《提醒》这首歌应该已经有完全不同的 feel， 而且还用很戏谑的方式唱，想问天问大地， 超烦。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金晨曦《嫁给我吧》， 原本他是要点另外一首的《嫁给我吧》，可是我们电脑里没有你要的那个版本《嫁给我吧》，我们只有 RK 的版本。 没有关系，这首歌一样很好听，而且这是在告白吗？还是在求婚呢？ 你念出来看看。 他是陈红，不是我们电台那个陈 红，不是那个。 为什么今天一直喷麦啊？他说送给我的傻老婆小雨，我们要永远都像现在这样子一直放闪下去。不会的。 我右手带着玫瑰，左手写上 From my heart baby， 连天也洒你一堆，闪烁着世界，真的好爱你的美。 Every day, oh every night， 我早爱拥着你入怀，终于今天要对你告白，这份爱暖暖的来，嫁给我吧。嫁给我吧，我发誓一定在你身旁，日日夜夜，我每天每天 都会爱你到永远，相信我吧，我请你请你相信我吧，但愿幸福的每一天我们做好准备， Every morning 和你一起亲亲，就这样甜甜蜜蜜，每天每天一定要和你相亲相爱 baby 甜蜜蜜，我要每天一滴一滴亲亲你 kiss me， 我发誓一定小心翼翼疼你宠你爱你，我一定对你像个 baby 一心一意付出我的真心， Every day oh every night 我找爱拥着你入怀，终于今天要对你告白，这份爱暖暖而来，嫁给我吧 Oh baby 请你嫁给我吧，我发誓一定在你身旁日日夜夜，我每天每天都会爱你到永远，相信我吧，我请你请你相信我吧，但愿幸福的每一天我们做好准备， Every morning 和你一起亲亲，就这样甜甜蜜蜜，请将一生交给我，成为我美丽新娘，嫁给我吧， 刚刚小小唠三个字的狠话，不会的。 我觉得沉溺在放闪的人当中，他们的心理素质都很坚强，不会轻易被击垮。 对，以后他们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是在一起之后， 然后他们会跟彼此喊话，莫忘初衷。 不要跟我喊这个吧，他们就会慢慢变成这首歌。来自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他是五谷的毛毛，他今天陪失恋的朋友 again 失恋朋友 在金华城聊了一晚，想送给他，原本想送许美静的迷乱，但我没有送你都是夜归人。 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忘了把所有的甜蜜 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握住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みんな知ってる時計さ。 迎接夏天了吗？出门在外要记得补充水分，携带饮水要注意溶剂的安全，以免受塑化剂的危害。太和工坊 TR55 水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正确选择安全容器，饮水健康有保障。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更多优惠请洽太和工坊。 现在聪明耶，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耶。 现在未来每天都是崭新的第一页。我是 Angela 张韶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大家多多来点歌呢、 哎、 可以上脸书搜寻千人点点，在我们的脸书里面，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你就可以留你的留言，你要点给谁，朋友同事家人自己都行。 接下来就送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点播歌曲，是来自邓仰天的狼狈。他是 Sophia， 他有没有想要点明月传的歌曲，但我们没有， sorry， 送你这首狼狈，希望 我们的